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 又见炊烟以前是日本歌谣，由庄奴填写中文词之后收录在邓丽君《爱情更美丽》专辑当中。作为邓丽君的代表作，又见炊烟同样没被少翻唱，但说到经典版本，也只有徐小凤的和韩宝仪、王菲的少数几个版本可以和邓丽君媲美。值得一提的是，王菲作为邓丽君不记名的弟子，王菲十几年后的演绎不仅采用了另类的音乐编曲，唱腔上也是用四两拨千斤或者是避重就轻方式，赋予这首歌另一种时代感。一起来听到邓丽君《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升起，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当痴情的女子遇上了花心的男朋友，很多时候就会上演一种双方抗争的大战。作为邓丽君这首歌当中，你却听不到那种硝烟弥漫的味道，也未见泼妇骂街，相反呈现的是一种有理有据、有理有节的端庄和高贵气质。一起来听到你怎么说。 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也是邓丽君的代表作，只不过人们经常听到这首歌却并非邓丽君演唱版本，而是后来搞笑加词儿的版本。尤其是不采白不采，甚至还成为这首歌传唱的标配佳料。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最早是由李俊雄创作的乐曲，在1970年，当时立风唱片的伴奏乐团太阳神管弦乐队曾经推出过乐曲的演奏专辑，其中就有这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一起来听到来自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这部电影讲述了广州的小厨神和来自法国的米其林三星名厨的大斗法，两位厨师由最初的冤家后来变成了惺惺相惜的好友，还一起参加了全球美食之王大赛，争夺冠亚军。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由杜海涛和海明威演绎的《吃货》，一起来听。 是放肉还是放枣？鹅鹅鹅，举起向天歌。 爬爬山上吃顶，吃得了吃腿。 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如来只大闸蟹。 问君能有几多愁？全舍弃与酒言愁。 咸豆腐脑，咸豆腐脑，粽子放肉还是放枣？ 水面、干面、小面、担担面、拉面、凉面、汤面、油泡面。 全场 最不可能分享，最不可能拥有，管得这么心灵的鸡汤，不顾照亮是短场。 一只你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和邓丽君《清平调》。 在梦里，在雾里，在 声音疏忽在暗里的远山，迷离的神色难以触及，怅然的燃烧着飘零发发，缭乱的孤寂散尽了，虽然你用熟悉的微笑说着不知道，其实我的心你都明了。冷漠的煎熬，缓慢地困了多少分开的预告，清晰的无法脱逃，悄悄稀释了我的爱和一切美好，任我坠入无尽的退潮。我的爱为你沉淀，沉浸在理性边缘，当我不断下坠，怎么呼吸才会